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走向我。家常读书时刻。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作者陈嘉映。第一章，海德格尔其人其事。第一节，海德格尔简传。说起海德格尔，我先引用希恩的一段话。马丁·海德格尔也许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从许多方面看，他是个没有生平事迹的人。有一次，他讲授亚里士多德，开场便说，他生出来，他工作，他死了。讲起海德格尔恐怕也差不多。他1889年生于德国西南部，除了在马堡工作五年以外，一生都在西南部从事他的工作。1976年5月26日在那里去世。然而，在这86年中，他的思想震撼了整个哲学界。海德格尔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思想历程其实就是一回事，他自始至终地生活在他的思想中，所以真正值得一写的传记只能是一部哲学传记，标出他思想的来源与发展。马丁·海德格尔1889年9月26日生于德国巴登邦的梅斯基尔西。梅斯基尔西是黑森林东沿的一个农村小镇。海德格尔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就在这个小镇的天主教教堂任司事，他的母亲也是天主教徒。海德格尔14岁那年到梅斯基尔西以南50公里外的康斯坦兹读中学，为将来的牧师职业做准备。他在那里读了三年，也就是1903至1906。转到了弗莱堡的文科学校上了三年学，也就是1906年到1909年。海德格尔后来说，他在这六年里学到了对他终生极有价值的一切。他在这六年里学习了希腊文，此后除了战争年代外，他每日必读希腊原著。他还学习了拉丁文。他在这段时间里培养起了对诗人赫尔德林的兴趣，这位诗人的诗句将贯穿海德格尔的全部著作。1907年，海德格尔暑期回家度假时，康斯坦兹三一教堂的神父，也就是后来的弗莱堡大主教，康拉德·格略伯给他带来了一本书，那就是布伦塔诺的论文，论存在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意义。这本书启发了海德格尔的毕生哲学事业。1909年，海德格尔到奥地利费尔德基文西的耶稣会见习，但几个星期后即因健康欠佳被辞。此后他到弗莱堡大主教管区的研究班攻读神学，这里的指导教师仍是耶稣会教士。1909到1911年夏，海德格尔主攻神学，辅以哲学。1911年，他决定放弃牧师的前程，而专攻哲学。至1913年夏，他一直留在弗莱堡大学学习哲学，那时他23岁，在阿尔图尔·施奈德的指导下 完成了博士论文《心理主义的判断学说》。大学学习期间，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是他的主要兴趣所在。他曾参加新康德派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导的研究班，深受价值哲学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实验心理学大有取哲学而代之的势头，于是价值哲学似乎成了伟大哲学传统的唯一支柱。对他深有影响的还有天主教的思辨神学，此外还有圣经解释学。从这里引发出海德格尔对一般解释学的关注。在他的大学读物中，我们还可以找出黑格尔、谢林、克尔凯郭尔、迪尔泰、尼采、里尔克、特拉克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海德格尔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8月他应征入伍，但两个月后即因健康欠佳又被退伍。1915至1917年他在弗莱堡从事军邮工作。1915年夏他提交了邓斯戈托的范畴与意义学说作为讲师资格论文。这部论文与另外一篇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一道，为他赢得了在德国大学讲课的资格。据海德格尔自述，他在1915年左右找到了一条路，这条路通向哪里他还不知道，所知道的只是沿途近景。地平线不断转移，这条路时常变得昏暗。早在海德格尔抛弃神学从事哲学之时起，他就想到哥廷根胡塞尔门下就学，但因经济窘迫不能如愿。事有凑巧，1916年4月1日胡塞尔受聘弗莱堡大学继承李凯尔特的讲座，于是海德格尔得以亲临胡塞尔的指教。那时他白天在邮局工作，晚上则在大学里听课或讲课。1917年海德格尔与艾弗里德·佩特蒂结婚，婚后再次应征入伍，在西线战场服役。1917年10月马堡大学的保尔·纳托普教授写信给胡塞尔，告知该大学有编外教授职位空缺，询问海德格尔是否具有候选的资格。胡塞尔在夸奖海德格尔的同时，指出他还年轻，缺乏研究和教学方面的经验。结果海德格尔落选， M. 冯特得到了这个职位。1919年初从战场上回来以后不久，海德格尔成为胡塞尔的助教。他在后者的指导下一面学习一面任教。他讲的课程多半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虽然他那时深受胡塞尔现象学的熏陶，但他授课的侧重点却不完全是胡塞尔式的。现象学还原和先言自我这些现象学主导概念很少在他的课程中受到重视。胡塞尔对海德格尔要独辟蹊径的倾向是有所觉察的，但他仍然很器重海德格尔。1920年11月马堡大学教职再度空缺，胡塞尔遂向纳托普推荐海德格尔，结果还是落选了。尼克莱·哈特曼得到了这个职位。1922年秋纳托普退休，而由哈特曼继承教授职位，于是马堡大学的教职再次空缺。这一次胡塞尔更强烈地推荐海德格尔。 当时海德格尔用现象学方法讲解哲学史的成功，以为德国哲学界周知。只是好几年，始终他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纳托普把那困难告诉胡塞尔。那么海德格尔得知以后，即把一份40页的手稿打印出两份，一份送交纳托普，另一份送交当时也有意招聘他的哥廷根大学。当时他正准备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七卷上发表一部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大著作，这40页手稿既是这部著作的导论。打印好的稿子他自己留下一份，另一份寄给了纳托普。这份稿子后来被称为纳托普手稿，它不仅显示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史知识，而且表现出其哲学思想具有惊人的首创力量。研究者公认它就是存在与时间的前身。纳托普读了寄给他的那份稿子，不禁大喜，立即回复胡塞尔，盛赞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度和广度，由此发现了欧洲哲学的一颗新星。由于海德格尔当时大概同时在谋取哥廷根的一个职位，纳托普虽大力担保海德格尔会被马堡接受，以防海德格尔他去，纳托普写给胡塞尔和哈特曼的几封信上洋溢着他爱才之切的心情。1923年夏天，海德格尔收到了马堡大学的正式聘书，赴马堡前，他在黑森林的托特瑙堡山上与友人和学生办晚会告别。关于这次晚会，加达默尔有生动的记载。在马堡时期，海德格尔开始撰写他的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专家们从他的早期著作、发表和没发表的多方搜集线索，以求确定这部巨著的来龙去脉。比较确实的是，海德格尔于1923到1924年冬在托特瑙堡自住的别墅中开始写作《存在与时间》的第一稿。1925年夏季的讲课稿《时间概念的历史》是《存在与时间》的清楚的雏形。1925年到1926年冬季学期间，哈特曼将迁往科隆，海德格尔被提名继承正教授讲座，但按要求他必须立刻有著述发表。于是1926年1月29日至4月30日，他隐居于托特瑙堡山间，把《时间概念的历史》这一讲稿的笔记整理成了《存在与时间》的前240页。胡塞尔期间也往托特瑙堡度假，与他讨论该书的主要概念在世界之中。两份打印稿被寄往了柏林教育部候审，另一份稿子缀以鲜花，提着以感激、敬仰和友情敬献埃德蒙特·胡塞尔作为胡塞尔67岁诞辰的礼物。送交柏林的稿子退回时批着不足，未同意以正式教授聘用海德格尔。不过1927年2月《存在与时间》正式印行，一是在《现象学年鉴》第八卷上，二是作为单行本。书一面世，海德格尔声誉鹊起，半年后柏林颁发了正教授职称。1928年11月胡塞尔退休，海德格尔辞去了马堡的席位，回到了弗莱堡大学继承胡塞尔的哲学讲座。当时他已声望甚隆，首次讲课便有280名学生听讲。 然而他与他老师胡塞尔的关系却越来越不和睦了。两位哲学家见解的差异早在20年代初就变得相当明显了，但两人的私交一直很融洽，两家人也经常互相走动，工作关系也很密切，我们也提到一些事实。可见出胡塞尔几乎事事大力提拔后进海德格尔，他很器重这位学生，常称现象学海德格尔与我而已。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对胡塞尔也显得毕恭毕敬，他可以随时读到胡塞尔的手稿，有时也帮助老师整理稿子做出版准备工作。他们俩统领现象学，各有所长。胡塞尔喜爱从体系方面穷究基本概念的结构联系，而对哲学史既无兴趣也无专能，而后一方面却正是海德格尔的专长。引起这两位当时哲学领袖关系恶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即使进入历史记事的细节，也难确定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和比重，这里只有提出二三事实，不敢妄下断语。上面讲到海德格尔发表了《存在与时间》以后，回到了弗莱堡，声望甚隆。例如1928年新出版的哲学期刊《哲学论丛》的第一期，竟全期讨论《存在与时间》。年轻的马尔库塞在这期《哲学论丛》上高呼，是存在与时间把哲学重新带回了现时代，而从此以后一切哲学问题都将在这一基础上来考虑和解决了。而胡塞尔在同一讲座上却从未享此盛誉，这事更被海德格尔这颗新星的光芒掩盖。在哲学界地位的升降又与个人的经历掺在一起，一次大战给整个德国社会，给德国知识界带来了深重的影响。不少评论家就是从当时德国的精神环境来解释海德格尔哲学的。确实，至少粗粗一看，《存在与时间》颇似传达出一种虽败犹荣、宁死不折的情绪。这种情绪与德意志深层意识中的某种东西浑然应和。海德格尔那一时期在哲学界的地位不断提高，颇有点时势英雄的味道，而胡塞尔却已年老，而且他唯有两个儿子，幼子在凡尔登之役中阵亡，长子在弗莱德尔前线两度重伤。哲学立场上的分歧也加深了。1927年，胡塞尔受托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版写现象学条目，他把写成的草稿交给了海德格尔去修补。海德格尔接受了这一任务，重新翻写。虽然时时也参照着胡塞尔的草稿，并尽量写得能使后者接受，但是胡塞尔废弃了海德格尔的稿子，而单独接受了现象学条目。两位哲人时时或面晤或通信争论。胡塞尔虽然为《存在与时间》的定稿和出版出了很大的力，但他既不喜爱这本书，也不很重视它的内容。他警告海德格尔不要把哲学弄成了人类学。在胡塞尔看来，海德格尔之所以偏离了现象学原则，是由于他的神学偏见，同时也由于战争的后果把人们普遍地趋向了神秘主义。在海德格尔这方面，胡塞尔现象学当中的许多提法本来是很难接受的，他一心惦记着存在，而这是胡塞尔从来不感兴趣的课题。两人的哲学立场从一开始就有分歧，这一点胡塞尔后来才肯承认。不幸我未能决定他的哲学成长，显然他在研读我的著作之际已经干上了自己那一套了。1928年， 胡塞尔请海德格尔编辑其讲稿《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讲演录》，结果却很不满意。继承的稿子于1929年发表，海德格尔为他写了一段引论，写得实在敷衍潦草，对胡塞尔1905年以后发表的著作竟一字不提。同年，海德格尔把他的《根据的本质》一书赠给胡塞尔的70诞辰，但此书中没有多少现象学的提法，有几个长长的脚注，实在是与老师争论。另一本更重头的书《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则献给了舍勒。舍勒也是现象学学者，却自立门户，因而与胡塞尔龃龉。这本书的题词却明确地称赞舍勒的精神具有不受羁绊的力量。该书的内容则偏离现象学的长调更远。这些书胡塞尔都读了，在他看来，海德格尔不至已背叛了现象学运动。在他读过的一本《存在与时间》的扉页上，有胡塞尔1929年写的一句话：无爱无师拜拉图，但无更爱真理。这幽默算是苦涩了。在1930年那期现象学年鉴上，胡塞尔未指明的但也足够明确的公开向海德格尔的哲学立场发动进攻，认为那只是一种人类学的立场，还达不到真正的哲学层次。有点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期年鉴竟成为了现象学年鉴的最后一期。1931年胡塞尔多次以现象学和人类学为题做讲演，矛头直指哲学界年轻一代。这些讲演名称用人类学取代现象学，反而自称在改造现象学，无异于背叛。这些讲演多次重复，听众甚多，又上了报纸，矛盾公开化了。海德格尔作为学生，先前做出受窝囊气的样子，这时也公然与老师疏远了。1929年7月，海德格尔宣读了他的教授就职讲演《形而上学是什么》。此文把存在、虚无与人的生存都连在一起，其内容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可说毫无关系。这篇演讲在学生中引起了高度的正面反响，同时他也指示出海德格尔今后的风格，他的思想将主要通过演讲和授课的形式出现，而不再通过系统著作的方式。1930年，柏林文化部长格里姆以学生和崇拜者的身份给海德格尔写信，邀请他到柏林任职，海德格尔拒绝了。总的来说，海德格尔对魏玛民主是不信任的，他的政治倾向接近于新兴的纳粹主义。在他的课程中，对政治的关切也明显的增重。1930年代的德国，眼前似乎摆着1000种可能的选择，但又仿佛毫无出路，政治成了全民族的首要问题。从上面几页的记述，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原来完全是个学者，他所处的社会无非是老师、学生、同事，朋友圈子也是从这些人里来的，不料政治动乱终于把他卷了进去。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